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转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周六北京晴转阴，有阵雨，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周日北京阴转多云，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是一个适合大伙儿出行的好天气。双休日白天的天气不错，午后到夜间还是有一些弱降水，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天安门东大街北沿河大街路口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京城高速出京方向53.4公里处平头桥西有两车事故，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后车已经排队了2公里。这一时段工体周边的交通压力是比较突出的，工人体育场北路、朝外北街、工人体育场南路东西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三里屯路、春秀路南北双方向、新东路北向南方向、工人体育场东路南向北方向、东直门外大街、朝阳门外大街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拥堵都是比较严重。工体晚间会有演出，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祛湿的话题。那今天跟大伙儿说的是祛湿健脾才是关键。 您是否感到头昏脑胀、四肢酸软、食欲不佳、大便粘马桶？这便是中医常说的湿气重在作怪。俗话说千寒易除，一湿难去，祛湿您选对方法了吗？健脾祛湿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入秋后又该怎么养护我们的脾胃？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翟新红给您说说祛湿健脾是关键。 月光让蒙马特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里。 现在大家伙越来越注重这个养生了，很多朋友啊都觉得好像自己的湿气偏重，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三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哈，在三伏天当中我们都觉得空气当中的湿度特别的大，现在这三伏天马上虽然要过去了，有些朋友说这三伏天的这湿气会不会还聚集在我身体里面，虽然天气变得干爽一些了，但是我身体里的这湿气还存留在我的体内呢，那到底身体当中的湿气怎么样才能够去除它，如果我们身体湿气过重的话，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损害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科的主任医师翟新红，翟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祛湿健脾才是关键。首先要欢迎翟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翟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翟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祛湿这样的一个话题哈。今天我们和大伙儿说祛湿，但是健脾才是关键。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祛湿和健脾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啊？ 祛湿和健脾哈，首先要知道祛湿和健脾，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湿气。其实在临床当中啊，很多病人去了以后，因为现在大家科普知识比较广泛嘛，很多 都爱养生， 对，都大家都很注重养生健康，很多人去了就说，哎，大夫，我湿气特别重，你给我祛湿气。哎，那么到底是什么是湿气呢？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概念要搞清楚。所谓的湿气呢，其实是有两方面。第一个呢，其实呢最早的时候，这个湿气呢，它实际上是我们自然界的六气之一。风寒暑湿燥火，那么湿气正常的情况下，它是一种气候特点。我们说风调雨顺呢，是可以使万物生长。但是如果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它太过后不及，就成为一些致病因素。所以就成为湿邪。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呀，中医它有一个天人相应的观点，就说自然界存在这些。风寒暑湿燥火，我们体内呢也存在一些那个风啊湿啊这些一些邪气。那么对于湿气而人体的湿气而言，它实际上是一种病理产物。也就是说，人体的体液代谢出现了问题，水湿的在我们体内积聚的太多了，这种情况才叫湿气。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健康的人当中，身体里面也有湿气，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自己很好的这种运化，让这个湿气不至于聚集的过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对，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呀，我们人体的组织啊是有大量的水分。这样的话，正常的话，它体液代谢过程啊是一个平衡的。我们比如说感受了外界的湿气啊，或者我们体内的产生了多余的湿气，它都通过一个正常的途径，比如说经过出汗呐、或经过排尿呀，或者是大便呀，都能够排出体外，维持一个体液的平衡。所以就说这个湿气啊，我们虽然在体内是有，但它是一个正常的量，它并不能成为一个致病的因素。如果一旦过量了，那就是一个就出现问题了。 这个时候我们才需要祛湿哈。 对， 是不是我们说真正我们在临床上说的祛湿，并不是说去除湿气，应该是去除湿邪。 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要澄清的这么一个观点，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碰见的病人太多了，就一去了说啊，我有湿，你给我祛湿。其实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 对对，只不过是有一个太过的一个程度的问题。 那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这个中医的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和大伙儿说到，其实我们这个人体啊，和外界的环境它也是相互适应的。 对对， 像今年咱们北京的雨水真挺多的，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又闷又热，湿度特别的大。那也想问问，像这样外界环境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人体当中的这湿气是不是相应的也会比平时更多一些？ 是这样子的，就说我刚刚提到嘛，就说天人相应。就是外界的一些就是它的一些气候的特点呀，也会影响到人体。那么寒湿或者湿热这些环境呢，都能够侵害我们的人身体。比如说今年就这个夏天呀，桑拿天特别多， 对，雨水多， 暑湿潮热，大家的肯定是感受的湿热邪气就比较多，这也是自然的。同时呢，这个湿邪啊，它侵袭人体，它有一个特点，中医认为就是说同气相求。就是说是本身湿气比较大的人，比如说一些肥胖的人，不爱运动的人，他容易这湿邪容易侵袭。再一个呢，脾虚的人，他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这些他也容易感受湿热邪气。 也就是说咱们身体越不行的时候，这些外面的湿邪就越容易找上我们。 对对对对，得有一个中医内经当中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所以说有一些朋友可能身体本来就不是特别的好，这个时候我们说身体湿气本来就偏重，再加上外界的这种环境的湿邪比较重的话，这样的话这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湿气就会更重一些，就雪上加霜的感觉哈。 是这样的。 那现在虽然我们这个马上要出伏了，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我们出伏了之后，天气虽然变得干燥，我们身体里面会不会聚集着之前一段时间这个桑拿天当中留下的湿气，还留在我们身体当中排不出去啊？ 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的， 嗯， 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们体内的人体的它的一个自我的调节功能是非常强的， 嗯， 啊，它是会维持这个人体体液的平衡。那如果是比如说脾虚，出脾脏脾胃的功能失调了，那有可能这个湿血是排不出体外的， 就排不出去， 哎，对， 嗯，前段时间的湿血还留在我们 的体内，嗯，对对，这是有可能的， 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跟大伙儿说祛湿健脾是关键，因为脾我们都知道脾主运化，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想要把这些我们说身体当中的湿气，嗯，湿邪排出体外的话，就离不开这个脾的运化作用， 对对， 嗯，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让翟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湿邪入侵的话，在临床上会有哪些表现？很多朋友都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总是特别乏力，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湿邪呀？还有一些朋友说自己大便出现这种黏腻的情况，是不是就是湿邪入侵了？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伙儿好好的说一说，大家伙儿关于祛湿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方法和小妙招，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让翟主任帮我们把把关，看看我们经常喝的这个薏米啊、红豆啊，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去除湿气？大家伙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这个翟主任也和大伙准备了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这个问答的题目啊是这样的，就是出汗越多，是不是就证明我们祛湿的效果越好呢？这是我们今天和大伙准备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来，送出每人一个长寿健康拍。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小奖品的话，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吧。除了参与有奖互动问答，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同时呢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下面还是让我们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互动问题的答案以及各种各样的关于祛湿养生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膝关节炎发作，走路疼痛，是不是应该尽量不运动，以防止关节进一步劳损呢？在这儿啊，要提醒您，这个想法是非常不科学的。骨科专家提醒说，关节长期不用也会像机器一样生锈，甚至报废，因此适当的运动很重要。治疗膝关节炎通常是药物或者是手术，不过现在运动疗法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用简单的蹲、走、跑这三个动作就可以达到居家运动养膝的效果。不过这运动过程当中啊，是有利有弊的，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趋利避害。建议大家当出现膝关节疼痛的时候，应该首先找医生明确一下病因，并且科学的学习相关养膝、护膝和保膝的理念，早日找到和自身耐受程度相匹配的运动处方，巧用运动疗法来呵护我们的膝关节。各位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了，孩子太宅的话容易诱发近视。专家指出，自然光对于眼睛的刺激是预防近视的一个重要方式。每天增加户外活动一小时，比不增加户外活动的孩子近视率会大大降低。但是对于已经有近视的孩子，控制近视增长的作用啊，晒自然光作用并不大。所以说家长们需要注意，不要等到近视发生了才让孩子多进行户外活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自然光并不等于阳光，在阳光直射下阅读是会伤眼睛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多喝水，尤其是感冒的时候，身边的人经常会给出这样的建议，要多喝水才能好得快。但是流行病学专家指出，感冒的时候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大量喝水，反而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脱水。这是因为在感冒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通过发烧来对抗病毒，这个过程会使体内的水分大量流失，同时也会带走钠、钾等电解质成分。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大量补充白开水，会冲淡我们体内的钾、钠等被电解质的元素，当体内钠元素浓度下降过多，就会出现眩晕、乏力等情况，于是这个时候大脑会自动发出一个信号，通过尿液、汗液等方式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以满足体内电解质浓度平衡的需要，这就是医学上所谓的自发性脱水。所以说在感冒喝水的同时，还应该补充足够的电解质，才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感冒的症状。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科的主任医师翟兴红，翟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祛湿健脾才是关键。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跟您互动了哈，翟主任，关于祛湿，大家伙儿我觉得这个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是不陌生，因为经常和大伙儿来说这个问题。咱们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啊，就先回答了咱们出的这个互动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出汗越多证明祛湿的效果越好。白云这个朋友说是出汗越多祛湿效果越好，然后他还说了这个薏米红豆汤是能够祛湿的，还给大伙儿提供了一个小方子哈。咱们先来说一说吧，这个出汗越多是不是祛湿的效果越好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身体既然湿气重，那应该是水多，我们通过排汗的方式把这个水排出体外，这祛湿是不是自然效果就好了呀？ 出汗呢，其实正常的情况下出汗是我们一种生理现象，比如说运动以后出汗呐、或喝了热水以后出汗，这都是正常的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要是说体内的湿气过多，那么中医的一个常用的祛湿的方法也是出汗，就是发汗的方法啊，使体内多余的湿气排出体外。 哦，出汗有助于我们排出体内的湿气， 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气。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对。但是如果出汗太多了，那么这种情况呢，那就可能是有别的问题了。 哦、 那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就平时不动也出汗，或者稍微一活动就特别出汗，大汗淋漓的啊！就你看，有的人夏天穿的那衣服后背经常是湿透的，湿透的。还有的人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就是一醒了反而就不出汗了。那么前一种情况，中医认为它是叫自汗，啊，是由于气虚所引起来的。后一种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醒了汗就停止了，这种情况呢叫盗汗。那么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病理的现象，是由于阴虚所出现的。还有比如一些更年期的妇女啊，她是心情烦躁，突然的一阵脸突然发热，就接着就出汗。那么这种呢也是由于那她的更年期啊，她内分泌紊乱所导致的。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呢、骨质疏松，她也很容易出汗。所以就说这个情况呢，正常的生理情况下她出汗是正常。有一些情况呢就说出汗是有助于湿邪的排出。但是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出汗过多，那么可能就是一种疾病的体现了。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出汗的方式来去除体内的湿气是有帮助，但是得掌握一个度，并不是出汗越多我们祛湿的效果就越好。 对对对，如果出汗过多呀，就比如说你大量的运动以后出汗过多，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那还可以造成脱水。这样其实对身体是不利的。 这个身体当中呢，是不是我们说津液受损了？ 对对对对，过汗，津液和汗是同源的。对，如果要是出汗过多，就会损伤人体的津液、阴津。 所以说其实中医特别讲究这个平衡哈，我们身体当中水太多了不行，太少了 对对对 同样也不行。 对对对对。 好。那这个朋友还跟那会儿来出了一个这个小方子哈，就是说红豆薏米汤，他说是能够祛湿的。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伙儿来推荐过这样的一个祛湿的方法，红豆薏米。甚至我们当时还跟大伙儿说，如果想要祛湿效果更好的话，赤小豆是不是效果更好一些？ 对，其实刚刚这位网友说的其实是对的哈。这薏米呢，它分生薏米和炒薏米。那么如果要是祛湿的话，一般生薏米就更好一些。它可以淡身利湿啊。那么赤小豆呢，我不知道这个朋友他指的赤小豆，不知道他说对了没有。 他说的是红豆。 红豆 薏米。 哎，对对对，红豆薏米。所以这还是红豆和赤小豆还是有区别的。红豆呢，它是 眼，它们这两个都属于豆科植物，都是红色的，但是它形状不一样。这红豆是一般是指的圆形的，赤小豆是那种细长的。那么红豆呢，它是中医认为它红色入心经，它有养心的作用。那么赤小豆呢，它是专用来健脾利湿的。所以就说，这个朋友呢，我觉得那它不一定是指的是赤小豆，可能还是有 普通的红豆。 是普通的红豆。这个咱们在超市卖的那个很多都是普通的红豆，还不是这种利湿的 赤小豆。所以说我们想要祛湿效果更好的话，应该是赤小豆搭配着薏米，而且这个薏米最好是生薏米。 对，是这样。 这样的话祛湿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哈。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说，吃不香，睡不醒，总犯困，身上呢还会有这种小的水泡，还有朋友说大便不成形，这些是不是都代表着湿气比较重呢？刚才这个陈主任跟我们介绍的时候也说了，很多的患者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就跟医生说，给我去湿，我身体的湿气重。但是我们强调湿气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我们要去的其实是湿邪。 对， 到底哪些临床表现会提示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湿气已经过多了，已经变成了湿邪了？ 这个湿邪呀，留存在体内。我们说中医他认为啊，湿邪是重浊粘滞。这个湿邪它那个，它是一种阴邪，它能够，它对人体的伤害呢是伤，最大的伤害就是伤害人体的阳气，阻碍气机。所以这个它是重，我们说它重浊粘滞呀，它就容易留存在某一个部位。那比如说湿邪它留在皮肤了。那么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呀，比如说头面部呀，或身体上特别爱出油啊，或者是我们说一些年轻的人爱长痘痘青春痘或者有些身体瘙痒。那么还有一些呢，它留存在皮下还可以出现四肢的肿胀或者水肿那么如果这湿邪呢到了一些肌肉或关节，它会就出现一些风寒，就湿痹。就关节呀、肌肉的肿胀酸痛那么如果这个湿邪呢，它伤害到脏腑了，比如说困，就是伤害到脾胃了，那么阻碍了脾胃的气机呢，就会出现一些食欲不振呐、不想吃东西啊、肚子胀啊那么还有那个，如果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大便呐、大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大不成形，而且总有排便不干净的感觉，很黏，很粘滞，不痛快，粘马桶，粘马桶以后，就是你这个大便冲到那个解到排解以下，你用马桶再冲啊，很难冲干净，这是非常一个典型的一个湿邪比较重的。那我们来说的话，就这都是如果我们自己怎么判断呢？其实也很简单，那么就伸舌苔。看舌苔， 看舌苔 我们正常人的舌苔呢，就淡红舌、薄白苔。就是，但是呢，湿气比较重的人呢，伸出来就是厚厚的一层，非常黏腻。而且就是比如说寒湿的、偏寒的，它就白厚腻苔。那么湿热的呢，热象比较明显的就黄 黄 的，黄黄的、厚厚的。特别黏腻的一层，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舌苔来做一个大致的简单判断。 对， 如果还伴有身体，比如说有水肿的情况啊、乏力的情况，甚至我们排便出现了一些这种比较黏腻的状况，这些可能都是提示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湿气已经过重了，我们需要祛湿了。 对，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需要祛湿。那如果有一些朋友湿气过重的话，是不是就和运化有关系，就和我们的这个说脾有很大的联系了？ 对，就是体液的代谢，体内代谢啊，是和脾脏是最为关键的。它其实呢，中医的这个认为呢，它这个水液代谢啊，和三个脏腑是最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肺脏、肾脏还有脾脏。但是最为关键的是脾脏。为什么说呢？中医认为脾呢是主运化的。我们说脾胃，我们吃进的东西啊，它靠脾胃的运化，它一方面化成气血，在一个方面呢，脾又运化水湿。这些水湿呢，它经过代谢运化以后，它可以上输到肺，通过出汗、皮肤和呼吸道，排出体外，还可以下传到肾和膀胱，通过尿液，还有到大肠，通过大便这样排出体外，这样达到一个平衡。所以呢，就是这个水液的代谢，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脏腑相关的就是脾脏。 它有点像这个指挥官的作用，告诉我们说哪些该去肺，然后往我们的往上排，哪些该去我们的肾往下排。 对，它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脏腑。 脏腑哈， 哎， 那既然这个脏腑这么的关键，我们的脾脏，很多朋友就不明白哈，这个祛湿，既然我们说了健脾是关键，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脾脏会出现问题呢？很多朋友没明白，这样的一个好好器官在我们的这个肚子里面，我们是怎么做伤害到它了，它就会出现问题吗？还是说有的人是天生的，就是这个脾脏比较虚弱？ 对，它是其实呢，这个脾脏的有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失养，这两种情况， 内因外因共同作用。 有的人就是先天的脾胃虚弱， 还 但是大部分人呢，还是可能后天的是与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那么最常见的，比如说，就很多病人就去看脾胃病，都问我，哎，我怎么才能养好脾胃呢？我就跟他说呀，说你要养好脾胃，首先要清楚哪些因素容易伤害脾胃。那么最常见的，比如说有这么几大类：饮食、情绪、紧张、劳累、焦虑，或者是受凉、贪凉喜冷，这是最常见的。这些致病因素呢，都可以影响到脾胃，损伤脾胃以后导致脾胃的功能失调。 像后面这个我们说不良的情绪，还有您说比较贪凉，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喝点这个凉的饮料啊，吃点冰棍什么的，这个时候凉也有可能伤我们的这个脾胃哈。在饮食方面，咱们具体跟大伙说一说吧，什么样的饮食方式，或者说什么样的饮食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呢？ 刚刚说的寒凉喜冷，那肯定是寒邪直中脾胃啊，伤了他脾胃的阳气，这是我们不用说了。再一个呢，就是说一些油腻的，油腻的，比如说大鱼大肉，就比如说高蛋白高脂肪的高热量的这些饮食呢，它可以妨碍脾胃的运化。本身它是热量非常高啊，中医就说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啊，它可以生湿生热，甚至还能生一些热毒之邪。所以这个就是足生大丁啊，就是我们身体上长的那个疖子呀、疮痈疮啊，这些就可见这个是它湿热是非常重的。还有一些就是饮食的偏好，就比如说有的人就爱吃辛辣的，重口味啊，还有就比如说辣椒啊，那个就是芥末呀，或者是那个咖喱呀，这些非常热性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比如说烟酒啊，这些食物。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什么，就是生活不规律啊，就是该吃的时候不吃，不该吃的时候乱吃，就这样说。 不按时就餐。 哎，不按时就餐。有的人，尤其年轻人，他工作很忙，到了点他不能按时吃饭。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吃夜宵。这个生活习惯是很不好的。 好，那我先打断您一下哈，刚才我们跟大伙说了这么多，都有可能在我们不经意当中伤害我们的这个脾胃，让他们出现我们说脾脏的这个运化出现问题，导致湿气过重。咱们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伙说，因为上半段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您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是不是代表着这个脾脏出现了问题？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来回答一下大家伙关于这个祛湿，关于健脾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翟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祛湿，健脾是关键。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重视世尊重，是西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

把这些多余的排出我们的体外，但是如果出了问题排不出去的话，这个时候就会造成湿气过重的情况。那翟主任上半段咱没跟大伙说完哈，最后咱们跟大伙说了很多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会让我们的脾脏受损，会导致湿气过重。咱接着跟大伙来说，我们还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注意哪些事项，才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脾脏保护好，让它好好的去运化湿气。 我们说呀，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保护好脾脏啊，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一个关键。 嗯， 所以就说我们养生保健健脾，要根据我刚刚提到那些病因，有针对性的，要避免这些情况。 嗯， 啊，就比如说饮食，从饮食来说，要避免吃一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要，要吃一些营养平衡、比较清淡的饮食。 嗯， 再一个情绪要舒畅。 嗯， 啊。劳逸适度，开心， 开心， 对，这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的办法。 嗯啊，所以说其实我们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湿气，其实我们就是在健脾的过程当中，这些健脾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得去贯彻落实它，要不然的话脾胃不好，咱们再用什么方法，再喝这个我们说这个赤小豆啊，再喝薏米啊，只要我们的脾胃不好的话，依然是没用的。 对，就是要吃好。就吃得合适，要喝好，喝得合适， 嗯， 要情绪愉快，哎，这是最关键的。 好，我刚才啊，这个上半段的时候，翟主任特别告诉我们，像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脾脏，有可能导致我们的湿气过多哈。我也想问问翟主任，因为很多像比如说川渝地区的朋友，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湿度特别的大，他们呢，往往就是通过吃这种辣椒的方式来去除身体的湿气。 嗯， 也想问问您，这个辣椒像这种东西，它到底是祛湿啊，还是有可能会让我们的湿气变得更重啊？ 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在沿海地区或者川渝四川那个，它寒湿比较，湿气比较重。 对。 那么说我们说辣椒它是辛温的。 嗯。 辛温中医认为它辛温是可以发汗，我刚刚说了，发汗它也是 去除湿 血。哎，去除湿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辛辣是对肠胃是有刺激的。它如果太过的话，它也可以伤及脾胃。 嗯。 伤了脾胃，脾胃运化失调。水液代谢出现问题，水湿聚集又产生湿气，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有点这个饮鸩止渴的意思。它虽然能够帮助我们发汗，但是它在发汗的同时也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一定的伤害。 这个就是说要强调一个度。强调一个度，要是适度的去吃，而且就是说如果是脾胃功能不好，脾胃弱的人还是尽量的要少吃。 这个是不是也和我们说周围生活的这个环境是有关系的？ 对，很有关系。对。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伙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您的互动问题哈。好运旺旺想问问您说，吃完早点之后觉得自己特别爱犯困，想问问这是脾不好所导致的吗？ 这个就是说吃完饭犯困，就有一个老百姓一个俗语叫犯醉。犯醉就是说饭吃饭以后就喝酒醉了，那个饭那两个字就说这个它还是跟脾胃虚弱是有关系的。我们说脾胃呢，它是化生气血，如果脾胃弱了以后，它的气血不足以上传营养我们的大脑，那么就可以出现一些大脑缺氧缺血的情况，出现犯困。 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运化出现了问题。 对对对，运化出现了问题。 好，这有可能是我们说脾不好哈。 嗯。 飞鱼也想问问您说，从小肠吸收营养到肝脏的过程，是不是就是中医所认为的脾脏的这个运化呢？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网友呢，他可能把那个就是中医的消化概念和西医的消化概念可能混在一起了。 嗯。 其实呢，就是说中医脾胃它是一个大的广义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涵盖了整个人体的消化吸收的这么一个功能和过程。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消化吸收的某一个阶段还不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咱们中医讲究的它其实是一套东西共同配合。 对。 而西医可能会单独的把它分，比如说肝呐、分为胃呀、分为肠啊，它能分得比较清。 它的每个消化器官它的不同的作用。但是中医呢，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概念。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吃皮健脾这种说法准不准确呀？这个以形补形。 不知道这个网友说的吃什么皮，有什么可有皮吗？ 嗯，倒估计可能是不是说一些动物的这种脾脏啊，是不是 动物的脾脏是 不能吃 的、 是吧？ 对对对、就说中医啊，它有一些是取类比象的，就比如说有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比如说吃核桃可以补脑啊、吃蚕豆可以补肾啊，这其实是一种说法，其实并没有非常完善的 科学依据、 对， 咱别迷信这个已经不行，不太靠谱、 对。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科的主任医师翟新红翟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祛湿的话题，告诉大家伙儿，祛湿健脾才是关键。关于祛湿，关于健脾，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也不要忘了参加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出汗越多是不是证明我们祛湿的效果越好呢？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翟主任已经帮我们揭晓了答案哈、大家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一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个长寿健康拍，也是个按摩器哈。如果大家想要获得的话，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伙关于祛湿、关于健脾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哈，这个什么样的食物对于祛湿效果比较好？咱们上半段其实跟大伙说了，这个赤小豆和薏米对于祛湿是有效果的。我还听说过山药，好像对祛湿也是效果比较好的，是这样吗？ 山药啊，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材。它那个就是我们，指的山药实际上是指的那个细长的麻山药。细长的麻山药它具有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它通过健脾而祛湿。这个山药呢，其实，它的品种是很多的。我们市面上的可以看到的，就比如说，麻山药、细毛山药、长山药、水山药，还有铁棍山药， 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子的，它很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它是我们呀在古代最早的食用的和药用的这么一个植物。那么就说，比如说在中药的有一本专著，就是《本草纲目》当中，他就说呀，这中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品，它能够治疗诸虚百损，是一个很好的补益的食物，是药食同源的啊。那么就说这个它的药作为药材来说呢，它是有一些地道药材的。那么我们说的最它的就是淮山药是它的地道药材、就说淮庆府一带的山药，就古代淮庆府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南的博爱县呐、武陟啊，还有温县，就这一带所产的山药，它的药用价值是比较好的。这个山药呢，它是甘平，有一丝甜味，甘平，性味很平和，入脾肺肾三经。它生用和炒用的是它的药用价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生用的山药呢，它是平补肺脾肾三脏的七阴的，那么如果它是炒的或弄熟了以后，它是以健脾祛湿为主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材，它的营养价值也很丰富，在我们餐桌上经常看到。为什么呢？因为它含有一很丰富的粘液蛋白，这个粘液蛋白呢，它可以预防动脉硬化、它还含有一些多糖类的物质、它可以有对肿瘤的病人是有好处的。它比如说它还有丰富的纤维素还有那个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和一些淀粉酶，它可以健脾胃、助消化。同时呢，这个我刚说的这个生山药啊，它平补气阴而且它吃当食物吃了以后，它饱腹感比较强，所以对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控制血糖也有好处。所以就说这个它的山药啊，就说山中之药，石中之药，就很有那个 吃的也很用，那个吃的营养也很丰富，在药材上呢也是一个很非常常用的一个补益， 好处多多的、这个山药， 好处多多，非常常用的一个健脾的祛湿的这么一个药。 嗯，但是我们一定得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单纯的只是为了去除湿气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是熟山药效果会更好一些。 熟山药比较好，而且最好再配合一些其他的就是健脾祛湿的药。 嗯，比如说咱们一般跟山药搭配的是什么比较好？ 那么刚刚说的那个。听众说的是薏米呀、赤小豆啊、 都可以跟山药一块儿做、是吗？ 对对对，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组合。 也就是说放点赤小豆，放点薏米，再放点山药，咱们一起煮汤， 对对， 然后煮 粥， 这些都可以。 对，都可以的。 好，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在问你哈，有听众朋友在说自己身体湿气重，总是长痘痘，该怎么办？这估计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哈。湿气重会导致我们面部开始长这种青春痘或者痤疮吗？ 对，是这样子的。中医认为呢，是湿热毒邪留在皮肤啊，这个是可以引起来的一些，就青春痘啊、痤疮这些东西。那么怎么，这是一个很苦恼的这一个，我是在临床上是碰到这么一个小伙子，就因为这个痤疮啊，也不上学了，也不工作。他为什么呢？他觉得哎呀，满脸痘痘太难看了，就不好看啊！这是都那个是很就觉得没法见人。但其实呢，这是对于青春期的这个长痘痘，它只是一个阶段，很多人过了这青春期会好转。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我们怎么能避免呢？首先的话，最基本的要从生活上调理。必须得，比如说你要饮食清淡，不能吃这种辛辣的食物的发的食物，比如说海牛羊肉啊、海鲜。再一个，不能光熬夜。那如果这些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借助一些食疗的方法。那么我们常用的就比如说，生薏米是可以的。生薏米煮水喝，这些是可以的。那这个是，关键呢，就是还是要从生活上。这是 一个好的生活方式， 对， 然后呢，同时我们再配合上我们这种健脾祛湿的一些小的这种药食同源的小方子， 对， 可以帮助您缓解这个情况。 对对对。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得提醒大家伙儿，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我们说痤疮都是和湿气重有关的，大家还是得因人而异。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咱找医生先把关，看到底是不是因为湿气重。 对对对对， 如果真是因为湿气重的话，咱再想办法祛湿。 对对对，因为他的那个痤疮是很多原因的啊，不能说自己的有了问题还是要看大夫。 好。我们刚才跟大伙介绍了这个像山药啊、赤小豆啊、薏米啊，都是有很好的这个祛湿功效哈。但是我们得选择对，比如说像生的、熟的，咱们得区分，还有这个道地药材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问您说，去超市买菜的时候呢，看到很多的老年朋友在收这个玉米须，说玉米须煮水的话能够健脾祛湿，想问问您，玉米须有这功效吗？ 玉米须还是有的 啊，有这个功效，既能健脾还能祛湿。 它健脾的作用其实没有那么强，在中药的著作当中啊，它的确是有利尿消肿的这么一个作用。我们说这个玉米须啊，一般是用那种生玉米的那个新鲜的玉米须。我们说这个玉米须，它实际上它是一个细丝的，它是。中间不是实性的，它是中空的。中医呢，它有一个取类比象的这么一个，当然了，中药的这些作用呢，它是基于长期的临床总结出来的。临床总结出来，但是呢，它有一个取类比象的一个说法，就是中空，凡是认为中空的、有孔的东西，中医认为都有通络的作用。所以呢，它就认为它有利尿的作用。但实际上，作为药材来说，它也是它入肝胆。肾经还有那个膀胱经，它的确是有利尿、消肿、平肝利胆，同时它还有降血压、降血糖的作用。所以就是它其实很多人的话，还是就比如说这个玉米须啊，就用那新鲜的玉米须煮水。那么比如说你每次的话，差不多10克到30克，坚持差不多一段时间，有的人会对血压是有就轻度的，降压是会有帮助的。还有呢，这个玉米须呢煮水的话，它可以对各种类型的水肿。 都有一定的利尿的作用。 嗯，好。说到了很多叔叔阿姨的问题哈，我也想问问您、 嗯、 很多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啊，发现自己的这个消化功能好像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稍微吃点东西呢就会容易有这种积食的感觉，觉得哎呦一直顶得慌不舒服、嗯、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是属于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弱，容易出现湿气重的一类人群呢？ 对，现在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器官呢也是逐渐有一个衰退的过程、 嗯、 有时候就比如说我在临床上就跟这老年朋友讲，就说这个器官呢也跟机器一样、 嗯、 用的时间久了它是有磨损的、 嗯、 啊，但有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他的脾胃功能相对是比较弱的、 哦、 那么脾胃虚弱了以后，它可以产生很多相应的一些问题，但是其实失血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嗯 啊， 嗯，所以说也我们也特别提醒这些叔叔阿姨们，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更应该去保护我们的这个脾胃，要不然的话这湿血可能会更容易入侵我们。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脾胃已经用了这一辈子了，我们说脾胃功能已经开始出现退化了，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小方法能够教给大家伙，比如说我们能够健健我们的脾胃，让它能够变得更年轻一点，有方法吗？ 这就是一个，我就总是强调，我觉得是就养生要崇尚自然， 嗯， 要崇尚自然。就比如说，我们要是养生的话，要顺四时养生， 嗯 啊。那么我们现在就结合现在来说，到了秋季了， 对 啊，秋季的话，我们说顺应四时养生呢，这是春夏要养阳，秋冬要养阴， 嗯 啊，秋冬养阴的话，那么比如说在这秋季的养生健脾胃的话，那就应该吃一些比较凉润或者温润的食物。 嗯、哦、比如说哪些呢、 啊、哎，那么说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秋季呢，它在五行当中它是属金的， 嗯， 金和白色它又是在五色当中对应的是白色、 哦、 所以我们呢就是可以吃一些凉润的食物或温润食物，就以白色的这些健脾的食物为主的， 嗯， 比如说藕啊、莲藕啊、百合呀、银耳啊、 嗯、 啊这些食物的是、 嗯、 还有包括我 莲子行不行， 莲子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山药， 山药 哎，对，这些是都是很好在秋季进补的一个很好的食材。 嗯，对啊，您刚才说到这个秋季进补的问题了哈，其实立秋之后啊，就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呦，这时候应该开始贴秋膘了。 嗯， 但是也想问问，是不是咱们我们说中医养生的理论来说，其实贴秋膘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开始吃大肘子、大鱼大肉的来贴秋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这些白色的这种蔬菜类的东西，平补的方式，是不是也是贴秋膘的一个类型啊？ 对呀、啊，这贴秋膘啊，就说立秋贴秋膘是我们民间的一种说法， 嗯、 就说在二十四节气就立秋这一天呢、啊，我们要吃要进补了， 嗯， 哎，就是要 得吃点好的， 得吃点好的。但很多人就有一个误区，就说要吃大鱼大肉， 嗯， 啊，这其实是不太正确的。为什么呢？就说我们，就说经过炎热的夏季啊，就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夏季过后无病三分虚， 嗯， 啊，就是这个夏天有的人苦夏呀，有的人这湿热了，食欲不好啊，再贪凉喜冷伤了脾胃啊，这个是这个脾胃本来功能就已经受到影响了，你这时候再大鱼大肉，那加重了肠胃的负担，反而就不合适、 嗯，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遵循一个营养，一个是膳食平衡，要是合适。哎，就是我刚刚说的，要顺应四时去养生， 嗯、 去进补。 对，循序渐进，咱别一次把它补大发了。 哎、对对对对对。 好，补大发了之后，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负担过重，是不是也会影响运化？有可能让我们的湿气也变重啊？ 对呀、啊，是一个恶性循环呢、 啊。嗯，好 啊。 啊，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袁泉想问问说，反流性食管炎，胃酸分泌特别多，想问问咱中医有什么好方法能够调理一下吗？想问问专家。 反流性食管炎呢，其实，就是重的哈，建议还是要去看大夫。 嗯、 但是就说，比如说一般的，就说你平时的话，有些小方法。那么就比如说的话，我教给大家的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反酸烧心厉害的时候，可以嚼几粒生花生。 嗯。 啊，就是不要太多，因为那个生花生它也含有油脂太多，就是三五粒啊，这样是话这个因为它这个花生啊它含碱是偏碱性的，可以中和胃酸、 嗯。 再一个就是反酸比较厉害的烧心比较厉害的时候就吞口水。 嗯。 啊，吞口水我们舌尖抵住上颚部，哎，很快就会出现口水， 那么你通过咽这个口水的话，它会起到一个中和胃酸、扩清那个食道反流物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 哎，有的时候还是会起到一定的效果的。 好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胆汁反流性胃炎，一般早晨起来呢，胃疼不舒服，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应该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能够让胃缓解这个疼痛呢？说自己也做了胃镜了，检视是慢性胃炎，这是香椿豆的问题，咱们抓紧时间回答一下。 胆汁反流性，其实胆汁呢是对胃黏膜的损伤比较重的。一般的来说的话，胆汁反流性胃炎还是要去看大去医院看医生的。 这个就是不能自己在家咱们瞎调理了。 对，这个是还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疾病。 那如果早晨起来之后有这种胃部的疼痛，能先吃点东西先缓解一下吗？ 可以，如果就是说如果空腹的状态，这种对黏膜的损伤更厉害，哎，应该要及时的吃一些饭，吃一些东西。 咱吃点东西，这个东西食物的选择上，比如说有讲究吗？要好消化、好吸收的吗？ 对，就是一定要吃软的、比较清淡的食物。 好，我们还是建议香椿豆抓紧时间找医生得看一看，因为这个问题咱没法通过自己来调理， 对， 然后让它好转哈。那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节目最后呢，也请翟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大家在节目之外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在中医医院找到您。 好的，就是我的出诊时间呢是分两部分，就是在一般消化科的门诊的话是134的全天和星期二的上午。如果这些可能是如果要是挂不上号的话，或者是平时没有时间的话，我星期六上午在我们医院的特区门诊特区门诊名医馆，周六上午出门诊。 好的，也再次感谢翟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呢，也跟大伙儿来公布一下我们有奖互动问题的这个正确答案哈。出汗越多，是不是就证明我们祛湿的效果越好呢？肯定不是这样的。翟主任特别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汗出太多的话，反而伤了我们的津液，有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一种伤害。所以说，出汗虽然有助于我们祛湿，但是咱得讲究这个度哈。在一定的度的范围之内才是有好处的。我们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一位呢是李梅，还有一位是常春藤。二位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收货地址以及我们的收货人的姓名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我们的小奖品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给您，也希望您注意查收。好了，也为大伙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和睦家医院睡眠中心的主任林中辉，和您说一说孩子快乐成长从优质睡眠开始。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高压后部影响，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0到45微克之间，城六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其他地区为一级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熟悉的地方。